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张丽娜还是私信给我发位置，每天这个时候都如约给我发位置啊！谢谢你的支持，还有以前一直在每天到这个点儿准时给我发位置的那个朋友，桑上去哪里了？好了，家族一群当中的在路上2018，你好，好久不见，现在在石景山收听。哎，你放假了吗？还有雨香，现在是在房山收听，还有在海淀区收听的奋斗，在丰台收听的大眼有神。还有在东城区收听的赵湛江，在西站收听的小鸟依人，浮生若只是梦在昌平收听，还有在石景山收听的 MK， 哎，突然发现了，在石景山啊，还有丰台啊，大兴啊，昌平啊，东城啊，西城啊，南城啊，北城啊，全北京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觉真好。还有在中国气象局的奋斗，告诉未来天气走势是怎么样的呀？字母妹妹呢，现在是在 club 内。度假村，桂林的度假村。哎呀，你这不是气我们吗？字母妹妹，你什么时候走的？为什么不带上我呢？好了，还有谁正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收听？欢迎你们赶快来发位置发红包啦！家族二群当中朋友，先亮亮你们哈，凉快会儿，待会儿来点名。新朋友呢，赶快来搜寻我们的汽车的全拼 FM 97.4官方微信平台沙存在，我是来发微信二维码申请加入到大冰箱当中。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枫，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7月5号星期四，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好，下周开始呢，要开始新一轮的机动车尾号限行了，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哈。周一应当是限号3和8。好了，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哈，可不要这个开错车。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汽车全新科技 AR 增强现实版的风挡玻璃。AR 增强现实技术呢，常用在飞机上，也可以理解为 HUD， 意思呢就是抬头显的另一种更高大上的表现形式。它可以将整个风挡玻璃变成一块显示屏，不仅能看到车辆信息，甚至还能获取更多路况信息以及其他车辆的相关信息，科技感超级棒。 说实话真有点电子竞技的感觉，一个大电玩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27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Jin Hong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 第19名罗志祥武魂再现。第18名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第17名 Fresh 极客少年团夏日大作战。第16名方糖泡泡布偶。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 Now I've been a fool, unlucky in love, just longing to find someone I can trust. So please understand why I have my doubts. Girl, you need to know just what I'm about. 歌曲好听的不像话，光是第一句就能瞬间秒杀了，是不是？英籍华裔的歌手哈，长得也很帅。上大学的时候一直主修音乐，为之后的音乐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之后呢，也为英国的一线歌手、大牌歌手写歌，才华逐渐被人们认可，然后慢慢自己也出来唱歌。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 又听到了这首作品。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赛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 九七四，腾兵与你每个路口见。 来来，腾兵和你每个路口见。你呢？你是谁？甲组二群当中要点名啦，做好准备了没有？方乐，还有马尾辫，子弹穿过玫瑰，哎，听有点残忍哈。还有打不死的小强，听还有点解气哈。还有在活跃着的不睡觉，不睡觉瞌睡堂堂主根根，还有张丽娜每天给我发私信的，还有一直在活跃的龙哥，你好。还有佳佳、小呆猪，还有就来刷新一下哈，习惯有你，还有没有刚刚来到我们家族二群当中发位置的呢？没有发红包的耶。还有 Mr. 白，你们好。好了，官方微信平台也欢迎你随时来刷存在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那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首老歌让韩磊、庾澄庆在商业上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作为同名主打，这首歌曲呢不仅包揽了各大奖项，传唱度也相当之高。对了，让我一次爱个够，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像在跳动。 张林生庆最为成名的一首传唱度最高的一首金曲《让我一次爱个够》，最为有名的一首作品啊，应该这样讲对不对？这样的也被张学友等等众多大牌歌手翻唱成粤语等等很多版本，横扫了当年哈、啊，横扫了香港的各大榜单。这次成亲在聆听他，想起了当年的年轻意气风发知识的潘林生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8位的歌曲 ，OK， 继续攀升第17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算不算是注定，太阳下幻想柔软被我脸颊重生，一眨一眨一眨难解，干脆要断别停。纽约街头快闪的秀，巴黎邂逅见面不说 hello， 啊哦啊哦统统举手，暴走暴走，夏日的大火山世界很大，快和我去看看。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首 Traveling Light、感觉他的音乐呢永远是带着那种温暖的阳光的气息，轻松自若的曲调，踩着快意的步伐挺进了排行榜、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也是继续停留，而且是保持着上升的态势，上周第25名，本周上升了10位，来到第15位次。这首 Traveling Light 也是代表了很多人现在的心境，是不是？有没有心都已经飞了吧。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档，我是腾斌，你是谁？在我们的官微呢，继续来刷新在哈。好了，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1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那夜风轻轻凉凉的吹，月儿藏起来悄悄打瞌睡，窗外绵绵细雨在滴答滴答，想营造一场浪漫的约会，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雨声虽掩盖许多甜蜜情话， 心中小小的呼唤。我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你淡淡的笑脸，一尘也不染，不染。浸透你的香味，浸透你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夜，弥漫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是我们在一起，在我身边，在我身边，在我心里面。 这首悦耳动听的情歌，甜蜜却又丝毫不矫揉造作，自然朴实却能句句动人，真诚地诠释了李宇春的情感世界。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你在我身边，在我身边，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少了你的陪伴，少了你的陪伴，怎么晚安？在这颗星球上，这颗星球上，我和你最特别。Let's be together for happy ever after。 好，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周董周杰伦说走就走 MV 当中呢，整体造型流露出了嬉皮时尚风，又兼具大气的风范，当然也展现了周董在造型上风格独具的才华了。上周第十八名，本周晋升到第十三位。 心动的频率骤降，我的心只能 唱着歌，弹着伴奏，不远处沙漠，我们才刚刚经过，路两旁子弹丢的颜色，举个重量过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说边想着你，手边弹边唱边回焦感魂，你的在那里的光被堆积，要你不过脚步滑，感受我融化。我在开启星光，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拿出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当爱你慢慢酝酿，心梦的冰雨抽象。我的心只能够容纳你的模样，最爱人人拥有力量，你我都该勇敢率性放下一切，别管我，跟着我对天上星星和爱你的真理，这就是年轻该潇洒一次的决定， 当中一次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咱们也得唠上一个吧。好了，周董周杰伦说走就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3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啊、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的山坡，没有过不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本来都不是音乐的科班出身，但是却可以自己写自己唱，而且相当有特点的组合 Mr. Miss，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凭着非理性的直觉找到了彼此，他 们的很多歌都是幽默的大白话，却又不失 jazz 爵士的典雅。用制作人葛飞的话说，他们一直在寻找爵士乐的严谨、高冷和大众流行之间的平衡，好像挺成功的。上周第24名，本周上升12位。Mr. Miss，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吧。我们继续这样的感觉，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啦啦啦。Kim Taylor 的这首 I Am You， 歌曲呢是美剧《闪点行动》第二季第一集的片尾曲。 Kim Taylor 迷幻的嗓音带来极致的瞬间，充满淡淡的情调。这首歌上周第16名，本周上升5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1位。 I Am You。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期待一下更加精彩的第2个小时，不要走开。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从2004年开始，凤凰传奇这一支独具特色的演唱组合开始走进大街小巷。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曾开创民族流行风类型音乐先河，融合了经典民歌元素与电子音乐，将民族唱腔与流行唱法结合到一起。在2007年，凤凰传奇为北京奥运会的火热筹备创作出歌曲《相约北京》，在优美动人的传统韵律上加入了更具有开放性的现代化元素。对比主流唱片工业越来越崇尚的精细，凤凰传奇的这一首《相约北京》更多的从情感入手，唱出了人们对北京的热爱。

感觉他的声音很特别，在我们的汽车运会节目当中呢，也是第一次聆听到他的声音，来自 Madeline Bailey 的这一首 Go We Go。 Madeline 呢是出生在美国，出生在1992年的一个九零后的女生哈。她从小就非常关怀和关心别人，早在7岁的时候呢，就用写歌的方式来表达她通过生活当中看到人们的悲欢离合。曾经呢有一个人听了她的歌之后泪流满面哈，然后走近她。从那个时候起呢， Madeline 就决定我以后一定要做音乐，要音乐成为我毕生的这个追求。然后现在就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哈。其实原来呢是做护士助理的，然后呢还有这个阅读障碍症，我不太了解哈阅读障碍症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但我觉得天才好像都是这样的，他在某一方面看起来就是和常人不一样，或者说甚至我们看来是有点缺陷的，但是在另外的一方面就是确实超出常人的，这就是与众不同的人吧。好，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上继续来刷存在。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继续来介绍世界上不一样的公路都有哪一些。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首先呢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哪个国家的高速公路是不限速的吗？啊，高速公路还不限速，哪个国家？答案是德国。对了，热爱汽车的德国人呢促使德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热爱汽车的德国人又让德国成为唯一一个高速公路不设最高限速的国家，不经意之间的车速就会飙到160公里，而当你车速已经达到180的时候，甚至更高，依旧呢会有车从旁边嗖嗖飞过，就你都开到180了，然后后面还有车嗖就过去了，过去说嘿你怎么这么慢。可即便这样，这里的交通事故却很少发生啊，这得益于德国人超优秀的驾驶技术还有高科技的公路系统。据说德国公路最大的特点在于平缓的坡度，经常在山间穿行却感觉不出强烈的落差，加上德国人非常好的驾驶技术和驾驶礼仪，致使德国人有了这样的没有最高限速的高速公路，那么交通事故也是很少发生的。所以呢我觉得并不是在于这个交规怎么狠怎么发哈，其他方面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努力一下，比如说我们的驾驶技术啊、驾驶礼仪啊、还有公路的水平啊等等。说多了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好，我们首先来听听男女对唱的情歌，是刘嘉玲和张信哲的《有一点动心》。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复在堆积，把握当下是唯一，让音乐陪你创造新的美丽。呜呜，青春真无敌，留下热血的足迹，未来的土地我们一起努力。惊喜，精彩靠自己定义。 俊凯， 放下所有不如意，就大口深呼吸，把节奏装进耳机，倒数三二一， 二胡来了。 怎么样，我再仔仔细细听这首歌曲哈，四个人的这个声音契合度可以打满分，然后后面的这个配器也相当讲究，有没有听到那个贝斯的那个 solo， 有点中国风的那种 solo， 贝斯在 swing， 然后烘托了这首歌曲的气氛哈。什么歌什么歌呀，别着急啊，就是告诉你王力宏和 TFBOYS 合作的 Tonight Forever， 这是一支欢快的舞曲了，歌曲呢传递着珍惜美好时光和在当下的美好的祝愿。好了，说到这个贝斯的 swing 呢，再来听听下面的这首作品，来自 Johnny 的 I Do， 也是彻头彻尾的年轻化和时尚化的编排，包括在每一句转接处的吉他的小失真，一下一下挑逗着你的神经，而贝斯的这个 swing 让整首曲子走向了无比的俏皮，就很熟悉了哈。继续来听听 Johnny I Do。 自言自语看镜子里有哭有笑的傻瓜，复制品味着昨天你对我说的话，心跳狂乱无法控制的我也只能给你答案，其实我想对你说 I do oh my love I do oh my love I do la la la la I do oh my love。这乱神经害我这晚不能睡，你就是瞬间挑起我寂寞感觉的魔鬼，快要不能呼吸的想念，所有问题把我包围， So 现在必须对你说 I do。

怎么样？这首歌曲来自 Tiffany Hilton 的这首 Hi， Tiffany 的这首歌曲带着欢快的节奏、动感的鼓点、正能量的主题，完全满足各大榜单以及主流听众们的需求，是一首潜力十足的晋级单曲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你会错过很多。比如说下面这首歌曲，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歌曲，而且也是 KTV 当中的点唱冠军和居高不下，莫文蔚和张洪亮的《广岛之恋》。哎，1997年推出的这首作品，而莫文蔚的参与呢，无疑是这首歌曲一大亮点。漂亮的外表，特立独行的做派，所有女人都觉得她很现代，而男人又觉得她真的很漂亮哈。好了，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吧，《广岛之恋》。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